聲音有價，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曾经缴付任何 myradio 七月或八月节目月费的网友，现在可用八折优惠价购买《玉文新书》。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嚟到禮拜一晚嘅月大合作啦，阿近，不如我同你稍稍坐翻中間少少位先，因為啱啱咧就三個主持，就我哋而家兩個主持，唔緊要，咁啊都 OK 嘅。喂，嗱，今日主持就我同阿近啦，大家畫面睇得到啦。咁咧，嗱，今日嘅題目就我哋不如一分鐘啊講兩單料先，就講講阿近啊老友就皇馬。嗱，皇馬咧就今日大家如果掀開各大嘅網站咧，即係體育網站咧，都會留意得到咧，就應該都係公布噶啦，就3500萬咧就簽入呢個喺國際米蘭效力嘅94年出世嘅高華石啦。咁啊，高華石就係一個被譽為克羅地亞其中一個最有潛力的進攻中場的球員，同時間他褪落少少打中場中咧都 OK 嘅。咁佢偶像咧就是摩迪啊，咁都可以話係繼國家隊之後啦，咁再次同佢偶像合作啦。咁另一單咧就我哋早一個月前咧都仲係瘋狂咁喺度猜想嘅拉莫斯咧，就終於今日咧就宣布係續約咧，去到2020年啦。咁其實都有都續咗5年啦。咁之前都話一路爭持嘅1000萬呢個年薪咧，咁都俾到佢啊1000萬年薪啦。咁即係你話構思落到去就使咗兩筆錢啦，叫做啊。咁阿近就問我喂，咁迪基亞冇？ 其实照你真系，因为其实依个迪基亚而家个去留问题咧，其实文高尔，我觉得佢系几独下嘅，即系其实佢唔系净系考虑曼联嘅问题，或者曼即系个唔系净系考虑喺球会嘅争霸问题，可能系牵涉埋国家队添。 点解 搞到系西班牙冇咗一个即系当 fit 嘅门将啦？出年即刻就国家杯， 呢个就系一年之后嘅16年嘅欧国杯啊！ 其实而家迪基亚而家嗰个去向有啲似嗰阵时最即系阿罗兰迪最后喺毕业包最后嗰季啊嘛，就俾毕业包雪鬼咗，跟住最后屘去咗早嘅，其实已经差唔多废一武功咁滞。 系啊，咁呢样嘢就而家佢叫做揾咗罗美路翻嚟，但系失咗个正选位。 咁迪基亚变成咁啊，好大对西班牙国家都系好大剂嘅。 咪最惨罗美路的表现， 你继续用卡斯兰斯或者系华图华斯，华迪斯而家又系俾佢说啦。 Victor 阿迪斯就个机会我想好问啊，即系唯独系卡斯拿斯咁啊，早排封存佢。 我真系文高尔真系虽然系教紧曼联，佢不忘报效祖国啊，真系真系好阴毒啊！ 喂，嗱，我又谂咗另一样嘢就系，喂，如果呢样嘢系莫耶斯做嘅，咁即系成个舆论可能又唔同，即系喂你搞咩莫耶斯啊？但系而家文高尔， 而家牵连到一样嘢就系搞到阿柏度就本来九成系会去曼联嘅，而家就开始咬啦。 啊，冇啦，冇啦， 有可能而家有可能。即使走可能都是去曼城算 啦。曼城都话唔出啦，即系3000萬就不如买第二个啦，咁样讲啦。但系拍到值唔值3000萬，我觉得老虎系其实值啊。咁啊 ，OK， 嗱，我哋不如讲翻曼城，我哋就讲今日啦，不得不讲嘅一场比赛啦吓。咁我哋睇睇两方嘅阵容先啦。咁就系我谂全世界寻日都唔会错过呢一场嘅比赛，就系我谂啊而家。我谂近5个球季啦，甚至乎近10啦，我觉得。如果近10咧， 個形容就會是第一代的 金錢叫做金錢足球啦，咁啊都係車仔啦，咁啊就對住第二代嘅金錢足球咧，就真係 1.0 to 2.0啊，就呢個曼城對車仔，又或者其實你計翻近幾季嘅英超咧，都係曼城同車仔係先後奪得過，咁啊呢一場嘅大戰，上年咧就有林柏嘅保時林元場下半場尾段啊嘛，幫曼城穿著曼城球衣就攻入車路士嘅大門啦，咁啊當時嗰個畫面我諗係英超上一季其中一個叫人最留下深刻印象嘅畫面啦。今次咧曼城畫面大家交代嘅陣容就其實四個後防大體上咧就同第一場距離3-0擊敗當然連埋祖哈特啦，咁啊擊敗西布朗咧就都冇變到，咁啊兩個防中費蘭迪奴同埋耶托尼都係冇變，咁咧就右邊就今次用咗哲西斯拿華斯啦，攻中咧就係斯華，咁啊挨左踢就係史達寧，咁啊前鋒就係亞古魯，咁我哋睇埋車仔先啦，車仔咧同樣就係不變應萬變啦，好多人而家就用呢個 terms 啦，咁我哋睇睇車仔嗰個陣容啦，咁啊四個後防咧就唔好話上一場啦，就同上一季咧都係冇變到嘅，咁啊中間今次呢個電視台呢個排位咧，其實都有少少同實際有少少出入嘅，咁啊防中都係法比加斯啦同埋馬迪嘅，咁啊右邊應該係用拉美利斯，中間就威利安，咁啊左邊就係夏薩特，前鋒就係迪亞高哥斯達啦，迪亞高哥斯達同埋亞古魯嘅對碰咧，今一場比賽就係兩個前馬體會嘅前鋒，其實後備仲有一個阿緊，仲有就巴卡，即係今場波係好重馬體會。爭在路易斯轉咗會，即係俾路易斯轉咗會。係啦，咁啊，當然西甲嘅元素都好強啦，譬如帕力堅尼同摩連奴，其實之前已經咧喺西甲交過手嘅。咁啊，但係帕力堅尼轉咗嚟教曼城之後，或者摩連奴叫做今次再回歸車仔之後，其實帕力堅尼第一次在比賽入邊正式比賽啦，咁啊擊敗咗摩連奴。嗱，我哋可以花翻嚟先啦。咁啊，嗱，好多人談啦，近譬如我哋上個禮拜都花咗唔少時間談論，就係、是摩連奴同埋軍醫啊，物理治療師成個醫療團隊嘅嗰個關係。但今場波我真係有陣時你有啲嘢冇辦法。上次摩連奴因為醫護人員出去治理夏薩特，就係佢係想避免一個九人應戰嘅狀態。今次你冇得抵賴，係真係卡希爾同埋迪亞高哥斯達同時間要接受醫護人員嘅治理。你嗰個流血係咪啊？伊雲啊，呢個卡希爾再撞親個鼻啊！呢個 DC 大帝就真係要接受呢個治理係咪？你有陣時你係避免唔到噶嘛？有啲嘢係咪？ 黑開條腦睇 下，即係有啲嘢整定就係你點都要嘗試9-9 to 11嘅滋味。OK， 講笑咁講啦嚇。咁啊呢場比賽咧，其實曼城喺一分鐘，正如摩連奴賽後佢都話，開波15秒咧，我就知呢場波玩完係咪？那個大衛斯華失嘅直線內俾亞古魯，亞古魯其實單刀已經面對住今次代替呢個停賽嘅古圖斯上陣嘅比高域，單刀係比高域能夠化險為夷，但係比高域呢場比賽，我個人覺得佢係其中一個車路士踢得最好最好嘅一個球員啦。咁啊，有啲人笑佢熱身賽一嚟代表車仔第一次著車仔波衫就失4球，咁嗰啲反而你而家正式埋位你可以唔理，但係比高域呢場比賽你不得不承認佢真係。帕力堅尼幫佢數咗，起碼救咗車仔4次啊！咁啊，帕力堅尼佢都話，其實車仔你呢場波輸3球，其實係執到係嘛？真係帕力堅尼好少用詞啊，咁進取，即係由西甲到嚟英超啊， 都忍咗好耐啦， 都忍咗好耐嘛。但係今次又握手喎，我都真係比較少見你阿摩連奴同帕力堅尼握手。嗱，摩連奴其實佢係唔係真係咁多仇口咧嚇？譬如雲加，譬如嗰陣時。賓尼迪斯啊，甚至乎依家開始慢慢結怨嘅羅渣斯，但其實摩連奴有幾個老友嘅，即係譬如佢好尊重啦，費格遜啦、雲高爾，甚至乎我覺得係下游摩連奴嘅普利斯啊，咁啊佢兩個又好識英雄重英雄啦。講翻呢場比賽，其實好多人談論車仔，但我覺得更加值得 focus 嘅就係曼城。嗱，曼城今次有啲人就捉住史達寧就唔算話好大貢獻，但其實你留意翻。場入面唔計兩個守門員，20個球員入面唯一一個新加盟或者新轉會球員其實就是史達寧，所以史達寧佢如果同其他球員或者個表現唔係咁稱心如意，其實呢度呢個位置值得諒解，反而我覺得佢咳入中間去發板嘅時候，食住高拉洛夫走上嚟助攻，個默契反而就有啲 好似做到拜仁、列貝利同埋艾拿巴個效果。高拉洛夫今次呢場波進可攻退可守，佢防守嘅時候守基本上拉美利斯唔算對佢有好大威脅，但係進攻嘅時候佢往往就好多次嘅傳中，好多次嘅甚至乎一啲罰球嘅處理，今場波佢打得好出色嚇。咁同時間有幾次亞古路喺禁區頂接應佢嘅傳中，其實有幾次爭少少，有一球波我記得佢左路傳中，亞古路其實插前系压赢咗泰利，脚背或者脚底一撑，撑咗去柱边嘅嗰个波系最应该入波嘅。咁系咯，咁呢个曼城其实大卫斯华啦，大卫斯华个表现，我谂你话英超级数最高数五个人，你不得不数大卫斯华。咁今场波佢除咗第一脚嗰个直线之外，有一啲波你话佢无手无脚多咗犯规系嘅，但系一啲中场嘅灵巧啊、转边啊、闪身避过一啲防守球员咁。我成日都話，其實英超踢波你有技術嘅，其實唔大隻係唔緊要㗎。咁拿華斯反而係幾個攻擊球員嗰度相對地係比較順息啲啲啦，順息啲啲啦。咁後防球員沙格拿。沙格拿即系阿根，其实好多球迷质疑，点解萨巴利特唔见咗咧？咁但系睇完沙格拿上场对西布朗同埋今场对车仔嗰个表现，我觉得系少少翻去以前喺亚仙奴叫做可以喺头即系前列球队站一个正选位置嗰个层面嘅实力咯，咁嗰个状态翻嚟，咁都可以啊，都可以。咁金宾尼加文加拉叫做同做到同迪亚高哥斯达叫做贴身交报啦，都唔算有好大嘅甩漏，咁非常之好嘅表现啦。咁我哋睇埋车仔，其实。车仔我哋睇相啦，咁其中一个最落寞嘅人就呢个啦，阿近其实你觉唔觉得泰利其实个问题都唔系一朝一夕噶咯， 咁佢大一岁啊嘛。 咁即系其实今场比赛亚古路有几个波，你话要佢去，即系嗰两步串劲，亚古路系一下直头喺。接应地波传中，迪维斯式推环，跟住再揿个波，基本上两个中间都追唔到佢一个。其实唔好话莫讲话泰利、卡希尔追唔到，我甚至觉得调翻转金宾尼过嚟手都未必追到亚古路嗰球波，系咪？但系泰利的而且确今一场比赛，佢剩得低嘅可能只系喺场入边嘅提抢啊，嗰个精神领袖嗰样嘢，但系实质上面嘅拦截啊、速度上面个跟进啊。位置感都仲可以，但系就你话掹嗰两步去追咧，就真系似乎你要佢今时今日再去守亚古佬啦。全盛时期嘅泰利，我话俾你听，最 fit 个 C 朗都过去唔到吓，但系今时今日冇办法，系啦，真系始终今次 上季已经几有古奇如涌嘅味道 啦。就系其实成条防线都有少少嗰个感觉，譬如伊云路域。 咁而家最新就话佢签，即系车仔已经签咗个巴巴拉曼啦。但系佢其实系左闸嚟噶嘛， 左后防。 咁而家传话佢另外一个中坚话睇中咗华顿嗰个史东斯啊嘛。但系另一边而家另一边就传话曼城其实系就嚟会即系会签咗华伦西亚嗰个中 奥达文迪，奥达文迪。 如果嗰个签咗嘅话，其实对车仔嚟讲大剂嘅。如果而家车仔签呢个人嘅话，就我而家可以改善到佢。 奥达文迪个离队咧，我谂似乎在所难免噶啦，势在必行噶啦。咁啊，车仔 去咗曼城嘅话，就真系此消彼长噶咯。 我谂佢 唔系而家，即系而家中坚咁嘅人脚，即系除非你真系话逐渐俾祖马多打多啲正选啦。 啊，但 佢亦都真系可以即系压到场啦。否则嘅话，佢今年卫冕嘅内野企佢。 我想先扶植拉近，你先拉国家队嚟讲啦，西班牙、荷兰系咪？我觉得你如果车仔呢度帮手扶植卡希尔做一个防线上嘅领袖啦， 真系唔好扶得起咯，大佬。 拉近 呢两三季都系一路我哋观察都系觉得佢，所以其实你买史东斯都有个危，即系有个风险，可能系下一个另一个卡希尔嚟嘅啫。 另一个卡希尔， 但系即系我话到呢啲级数球会得，你一走上嚟顶级球会又现形咯。 但史东斯佢嗰个特质咧，就系其实佢一个颇具胆识嘅防守球员，但系有阵时领袖咧就要有呢种唔怕死，即系或者唔怕控定，系咪？即系嗰样嘢当然有待验证啦，有待验证啦。咁但系史东斯啊，啱啱我同文杰食饭就屌4000万都买啦，俾啦你真系系咧嗱，老实讲，四五年前或者再五六年前再早啲嘅油王咧，我谂4000都俾咗啦，即系嗰笔钱。 俄罗斯经济好唔掂啊嘛，你要睇埋呢个因素咯。 同意同意， 同埋我冇大幅贬值嘅， 同埋事实上都系呢个油王就两睇钱，即系钱银嗰方面系紧咗啲啲嘅，即系相对以前咁，同埋个心态上面就真系向翻生意嗰边谂啦，即系唔再系不断不断去无理地付出啦，即系唔应该再系咁嘅，呢个一定噶啦。咁啊头先提及过嘅苏马或者祖马，其实佢后备出到嚟个表现咧。我就有啲啲保留，即系唔系话太差，但系有几个波其实佢如果系，譬如嗱，有一球波我唔记得大家有冇印象，就系佢去到最后个波飞埋嚟，其实佢可以控一下或者第一时间回传俾比高域，咁啊等对波要 keep 翻个波嘅，但系佢选择其实唔系好大压力嘅，无啦啦就将个波踢出边线，咁啊俾咗人哋教外球咁样样。如果嗰个波我话俾你听，俾史东斯咧。就肯定控咗落嚟，再慢慢做噶啦。咁呢个冇办法嘅，因为你入替一个球队嘅大佬，球队嘅大佬可能喺上半场有一啲嘅犯错，咁你作为一个新人去顶替佢个位置，你难免上系一啲嘅保守嘅作为球员心态。咁啊睇下苏马佢系潜力系无限嘅，潜力系无限嘅。咁啊睇下仲会唔会有其他嘅发展。咁前面数翻落去，其实拉美利斯、韦利安、夏萨特、法比加斯、马迪。这个这五人的中场线其实由对亚仙奴或者上场失分对史云斯，其实演绎出来的那个默契啊，或者整个进攻的套路，其实车仔比不到我一种有说服力的感觉咯。即是其实今场波好多人批评摩连奴你今次没嘢赖啦，是不是Ivan不在旁边阻住你，但是我觉得其实今场波我要为摩连奴讲说话，就是其实首先他伤了一个奥斯卡，没有一个进攻球员的筹码，没有一个，那就焗住上拉美尼斯。其实拉美尼斯往往我发现当个波猜到他隻脚的时候，就好像计住将永远就是个波到他脚的级数好像降了一个水平咁样。咁这个就跟个特质有关系，因为拉米利斯就属于那隻效率型啊、实干型啊，咁就往往球员有不同的踢法。但是对啦，同埋呢下就有啲尴尬，有一球波就係法比加斯想执俾伊云奴域，即係下半场应该第三球波嚟嘅，咁叫做猜失咗。其实法比加斯佢个特性就佢猜住踢啦，即係猜住踢，好互传啊，好互动咁样，咁嗰球波佢諗住交前去，咁顺势俾伊云奴域压上去，可能打个快攻，咁交落个位度，咁伊云奴域其实企喺原地冇走到嘅，咁发现佢交，发现法比原来交前咗波，佢先起动嘅时候就俾对手抢截咗。咁呢个就係好似法比加斯同而家其他嘅球员喺嗰个概念上面有少少嘅冲突啊。咁呢个就等摩连奴啦，即係等爸爸去调教啦。咁迪亚高哥斯达今场波受伤就即係有少少嘅恢复啦，即係恢复緊啦，咁唔喺个 top fit 呢就唔够阿古路 fit 都冇办法噶，咁但阿古路其实同样系相遇。其实阿古路系一个球坛嘅奇葩，往往就佢好似唔使点样操 fit 咧，都可以入场喺场入边入两三球波，好轻易咁样。咁啊，法卡其实呢场波系有上阵咁样，一球左脚嘅补射咧，好似系对俾对方护到空笼咁样样，表现都唔系有太多时间嘅评价吓，咁啊，但系慢慢多啲后备上阵咧，希望可以操返起個態啦。咁係啦，我哋其實呢一場波，我覺得摩連奴下半場，即係或者喺個半場休息時間作調整嘅時候，我覺得其實車仔下半場出到嚟呢係表現係好咗好多嘅，比上半場起碼防守半場個壓迫個積極性係勁咗好多。你見到下半場一球波係死追阿古路先，起碼入到禁區頂，我唔理一個兩個三個，起碼真係個防守個強悍個硬度呢係比上半場嚟得勁好多，同埋起碼比伊雲奴域，即係落後嘅時間你放手一搏，伊雲奴域都多返啲助攻。上半場我見到夏薩特撚下撚下，拉美利斯啊、法比加斯去到右邊 K 個位，伊雲奴域都鏡都唔入嘅，係咪？但係下半場去到57分鐘，車仔叫伊雲奴域第一腳斜線傳中，都叫做製造到威脅，即係有人走就得㗎啦。咁係啦，仲係要講返就係其實下半場初段拉美利斯嗰、那個炸户咧，其实应该咧就睇翻慢镜冇越位嘅。咁如果嗰一脚波系球证个判决系正确嘅话咧，整个比赛嘅形势咧就会系另一回事。但系车路士下半场个表现咧就的而且确比上半场好，呢个系事实。OK， 咁但系呢场比赛3-0就恭喜曼城啦。咁就系叫做排紧第一位。我哋不如睇睇 積分榜啦。第一位咧就係曼城啦，咁啊叫做兩戰全勝有六分啦，同樣係藍色。同樣兩戰全勝的球隊就是里斯特城，第三隊就是曼聯，這三隊就有六分，計算今晚利物浦如果贏了利物浦都會有六分，但是未贏的。第四位就愛華頓，第五位就史雲斯，其實史雲斯的表現都是很出色，第六位就水晶宮，第七位斯咸，第八位就打少一場的利物浦，第九就是洛域治，第十就是亞士東維拉，由第六至第十位都是十分的。我們看看聯賽榜嘅下半部，咁啊真係唔好意思啦，阿仙奴，咁阿仙奴咧就係下半部嘅第一位啦，咁啊講笑啦，咁啊佢都係有三分嘅，佢都係有三分，咁啊第十一位，第十二位就屈福特啦，第十三史篤城，跟住就熱刺、紐卡素、車路士，我哋頭先講過佢係排第十六嘅，咁啊修咸頓都頗令人失望啊，咁啊排第十七位啦，咁啊西布朗、班尼茅夫、新德蘭暫時都係降班區，係啦，咁話近啦，突然間見到你見到咩事，真係咁驚嘆。 新大华睇法都好危险啊！真系 系啊，即系的而且确睇唔到佢哋个起色喺边度，同埋两场嘅对手都唔算系十分强啦。咁啊，曼尼茅夫就要睇埋今晚先验证到啦。咁啊，节目仲有五分钟，我真系不得不同阿近真系讲声，真系唔好意思。上个礼拜五，我同埋其他嘅主持拍档就开一个题目。就讲呢个巴塞究竟能否喺六年嘅时间入边？ 我讲啦，我六个啦。 嗰个就阿力讲咧，佢就话喂，巴塞好似好轻易咁啊，即系应变则变咁样就西甲。歐聯同埋呢個國王杯都叫做問頂到冠軍啦，即係你唔好理個過程係有幾咁崎嶇，但係嚟到第四冠叫做加時憑住 個歐超其實已經係一個暗湧嚟㗎啦，即係你唔係因為咁樣無啦啦要打加時，你就唔會連即係牽連到呢一場即係第一回合嘅超級杯要即係要做輪換。 其實阿近，你覺唔覺得算係衰同一樣嘢咧？嗱，因為其實佢仲係保持緊勝局嘅時候，換阿巴查換入嚟，跟住換走咗個進攻球員咁樣。咁啊，今場波又係作咗一啲太過大幅度嘅輪換，甚至乎係 緊要之前嗰場消耗體力消耗太大。 唔係，應該係我應該再用一個講法，我自己覺得比較貼切啲，就係冇乜章法嘅輪換。嗱，因為譬如佢成個中後場個架構，即係你知其實巴塞用波最多嘅唔係美斯，其實係四個後防球員，即係不斷去互傳啊咁樣樣。咁其實四個後防基本上得丹尼爾艾華斯今場波表現就麻麻地啦，即係得佢一個叫做係正選。咁你巴查啊，譬如阿祖安奴啊。華美倫咁佢又唔係一個正選，咁即係你起碼譬如碧基或者馬斯查人奴，咁留返一個係咪，譬如拉傑迪小巴恩尼斯達留返一個係咪，咁一人半場囉，即係有陣時你教練我覺得要諗埋呢啲嘢，因為你成條逐心抽走咗，譬如拉傑迪小巴恩尼斯達兩個抽走曬，你變咗美斯要踢埋佢哋個位，係咪？即係美斯，我睇過今場波墊波最多就喺中圈附近嗰啲位。艾簡達拿佢相對比羅伯圖好少少，但係即係你美斯見到，喂，你兩個都唔係路，係咪？都唔 係 全 冇辦法。呢個其實即係巴塞今季一個大隱憂，就係沙維即係暫時告別咗巴塞，冇咗。即係如果佢仲喺度嘅話，佢就可能有時你領先緊，佢俾佢慢慢控住個波，控制住節奏咯。 系， 同埋你冇计噶，你十年前嗰阵时嘅沙维恩尼斯达都仲未系一个必然正选嚟噶，佢都已经历一个成长，几年嘅成长期噶啦。可能有一天沙士奥洛伯图同埋马拉芬啊，咁啊系会变咗另一个巨星，但系呢个唔会即刻发生噶咯。 呢个就 系即使系呢个经典嘅伤患，都唔系即刻变咗巨星啦。都系去到零八年欧洲国家杯先至突破嚟。 同埋就。有啲球迷就要接受呢一個陣痛咯，即係你呢個係你要俾一個年輕球員去成長，一個必須要即係肉不啄就不成器嘅，咁呢個都係一定要接受噶啦，呢個冇辦法噶啦，咁但係巴塞呢場比賽另一個受大家關注就係達斯迪根第一，甚至乎有幾個波啦，第一個波就直接係佢嘅失誤啦，一個叫做頭槌，其實佢嗰陣時佢係可以。少少浪落嚟俾巴查再控住个波嘅，咁但系佢第一时间一顶嘅时候就喺中圈附近俾呢个圣何西叫第一时间冧入，即系其实有啲球迷讲法就话 后生龙门其实佢啲自信心嚟得快，佢踢亦都快咯，即系啱攞佢作为嘅强心心嚟，点知一抛青菜咁俾图华大炒咁就打到圆形都变咗，可能甚至系怯咗添，可能佢自信心仲差过上季添。 不過佢就嗱，佢可塑性咧仲好高嘅，即係達斯迪根，但係嗰個波 真壞狀況咪可能嘛？ 你係咪？就想講包和同埋達斯迪根輪換， 即包和都可能佢連杯賽都要打多少少咯，即可能一啲歐冠啲硬仗俾佢打埋。 有啲講法就話嚟緊呢一個球季，達斯迪根同埋呢個包和就會輪換啦。點樣輪換法呢？就係、是、又調翻轉啦，達斯迪根去打西甲，就覺得好包和就去打杯賽啊。 我唔係咁打力，咁搞法，咁搞法嘅話， 即不如唔好換，不如唔好換咯。即係我覺得最後一個答案就係、是、你個意思喺邊一度咧？係咪咁樣樣換下？咁係啦，咁呢場波叫做。其实有些昨天讲法就说这些龙门呢，即譬如达斯迪根他必然要套入巴塞的体系，即是尝试用多些波，即试一下一些转变，不要那么容易就大脚勾出来，这个就是巴塞的体系。有些讲法就说譬如纽亚这些类型的门将这么喜欢出来去帮球队解围，他总会赖一次嘢，也有些球迷这样讲。我觉得你总不总会赖一次嘢就睇下你個球員個級數去到邊咯，即係譬如嗰球波達斯迪根其實真係好似我話齋，可以真係浪俾巴查喎。同埋你個龍門真係要踢得兩腳，踢得兩腳嘅意思就係、是、其實我老實講，我覺得都幾 hush 嘅對一個龍門嚟講，即係可能控完落嚟再左右望右望猜翻定，或者甚至乎望到中間啊，原來大佬落緊嚟幫手，就執個好舒服嘅地波出到嚟，唔係真係咁多守門員做得到嘅，係咪？環觀我哋成個球壇，譬如可能真係得嗰陣時，譬如域圖華迪斯未有約嘅時候，我好想利物浦要佢嘅，因為嗰陣時唔知點解放走連拿，譬如連拿又係另一個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因為你而家現今個足球。既然咁講求一個絕對性嘅控球嘅時候，你作為十一個人嘅其中一個咧，你的而且確個控啊或者傳咧，係真係唔可以過分得好緊要咯嚇。咁啊就係呢個係咯，我都幾覺得其實達斯迪根又嗰下係冇乜必要啦。咁啊，但係呢場波4-0啊，近你覺得能夠翻盤嘅機會係有多少？ 睇下上半場幾早可以有第一球咯。 嗯，今晚嘅啫，今晚嘅咋，即系你唔好以为巴塞好多时间休息啊。其实嗰日打完西维尔欧超杯，仲要系喺嗰个大比利斯飞翻巴塞嗰度，飞翻去呢个巴斯克嗰边打。跟住其实嗰场讲紧4-0输嘅毕尔巴呢场波，其实都系拗翻三日之前到啊。咁啊，而家再嚟，其实。巴塞比畢爾包大炒四球，其實西維爾有賽對羅馬都唔係好得去邊，都係一度落後6-0，咁最後6-4咁樣啦。咁所以羅馬你咁樣贏到西維爾咧，都唔好以為真係自己好得好緊要啊。咁 OK， 今日節目時間就嚟到呢度啦。咁啊，聽日咧都有熱血大球場，再同大家見面，拜拜。